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八十三集，武林公孙先生。包拯摸了摸胡须，小四子笑眯眯跟赵普挥手，顺便瞄了一眼拖着自己的白玉堂。白玉堂也很纳闷，为什么所有人都会顺手把小四子塞给他。小四子和白玉堂对视了好一会儿，小家伙突然抱着胳膊瞪他。白玉堂有些无辜地看着他，小四子拍拍白玉堂的左手，又拍拍自己的屁股。 拖在这里。 白玉堂愣了愣，不过还是照做了。小四子又拍拍他右手， 往下一点，拖住后边。 白玉堂照做，小四子挪了挪屁股， 抱高点。 白玉堂照做，将小四子抱高了一些。小四子顺手一搂他脖子，一旁公孙和展昭都点头， 标准了。 以后就这样子抱小孩子，不要像拖出个团子一样。 你不就是团子？ 只是白玉堂的话出口，就见公孙在后边一个劲儿对他摆手，再看小四子，就见小四子脸刷一下就沉下来了。 又变成刚才那只沉着脸的团子了。 你怎么能欺负小四子？ 白玉堂觉得自己可能说得过分了，应该哄他开心开心，不过要怎么哄小孩子他没什么经验。正想问问展昭，却听小四子突然很认真地看着他。 爸爸是大美人，倾国倾城，亮绝天下。 展昭一下子笑得弯了腰，公孙赶紧一把抱过小四子，转身就跑开封府里去了。白玉堂良久才缓过气来，看了看四周，两边忍笑的众人立马鸟兽散，连包拯也努力控制翘起的嘴角，保持包大人的威严，然后转身进府去了，脚步那个轻盈啊。偌大的开封府门口就剩下无奈的白玉堂和抱着肚子弯腰笑的展昭。白玉堂看他笑那么开心，伸手推了他一把，展昭没站稳，一个趔趄，白玉堂背着手进开封府去了。展昭站稳了，蹦得跟上，顺便胳膊肘撞了他一下，也撞了白玉堂一个趔趄，展昭就跑前边去了。白玉堂摇着头跟进去，跟他一起进院子。 原来开封府长这样。 展昭退回去一步，站在他身边。 哼，还不错吧？ 不错倒是不错。 白玉堂说着，伸手指着不远处墙头刚刚吃饱了饭，蹲成一排舔爪子洗脸的大猫小猫。 你亲戚啊？ 是呀，我叔伯阿姨出来列队迎接你呢，你还不叫人？ 展昭伸出两只手，一把掐住白玉堂两边腮帮子，揪他那张好看的脸。白玉堂伸出修长的手指头，轻轻敲了敲展昭捏着自己脸皮的手。 轻点儿，这张脸扯坏了没第二张。 展昭惊讶，连忙松手，顺便帮他揉一揉平整。 这倒是，扯坏了太浪费了。 这边两人正闹，就听后边传来兴奋的叽叽喳喳声。两人循声望过去，吓了一跳，就见在院门口围了大概有十几个丫鬟，连陈心和月牙都在里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混进去的那群丫鬟们，此时有的捧着脸，有的咬着手绢。白玉堂一回头，就听到抽泣声四起。展昭歪头看了看，那群丫头貌似又不行了。也对，之前赵普和公孙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受了不小刺激，被小四子又戳了一下，估计心肝脾肺肾都不是特别好使了。这回杀手锏来了，白玉堂那一回头，估计能把他们杀得妥妥的了。 唉， 留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展昭伸手拽拽白玉堂的头发，让他回头，然后捏住一点点白色的衣袖。 走，请你喝酒。 白玉堂跟着展昭去喝开封府的酒了，两人刚走出院子，后头那些丫鬟们就忍不住了，咿哇乱叫。陈修和月牙捧着脸问四周围的新姐妹：“ 配吧配吧， 好配好配。”“ 嗯，倒还真是挺配的。” 丫鬟们一个劲儿点头的时候，就听后边传来个声音，刷啦一回头，就见包大人摸着胡须站在他们身后呢。丫鬟们捧着脸都忘了该说什么了，只听包大人霍霍两声，背着手转身走了。丫鬟们沉默了良久。 包大人还蛮可爱的嘛。 是哦，虽然很黑，但是还蛮帅的。 月牙话说完，所有丫头都看着他，良久一起指他。 月牙口味好重啊。 不理一群丫头怎么笑闹，展昭和白玉堂已经在院子里喝上了。公孙换了一身衣服，牵着小四子的手出来，抱起来将他放到凳子上，按住他脑袋对着白玉堂。白玉堂有些纳闷， 说。 小四子可怜巴巴抬头瞧了瞧白玉堂，背着手盯着脚尖撅嘴， 我错了。 白玉堂一愣，公孙戳戳小四子的肚皮， 还有呢？ 我没有礼貌。 继续。 你不要生气。 白玉堂见公孙还要戳他呢，伸手摆了摆， 童言无忌，我怎么可能生气啊。 看吧，我就说他不会生气。 公孙在他身边坐下，展昭也给他倒了杯酒，小四子跑下地到院子里逗小猫去了，并且被潜伏在那里的丫鬟们逮住塞各种吃的。三人喝了几杯，就见包拯走进院子。 你们准备一下，稍晚些时候跟本府进宫去。 我也要去。 皇上听说我找了师爷，非要见见你。 包拯说着，就见展昭边对自己使眼色边看白玉堂。包拯也知道白玉堂是不会想进宫见什么皇上的，就走到他身边，也在石桌旁坐下。 皇上今晚请的是便饭，不需要按照宫中礼节来。另外想请白少侠帮个忙。 白玉堂不解，不过包拯带人去天山查案，对天山派可谓有恩，还抓走了去他天山派作乱的仇敌，他没理由不给人面子。 大人请说。 谁说白玉堂没德了？知情识礼，家教甚好。皇上说让我带至少两个功夫好的女子进宫，我开封府功夫最好的女子应该是厨房大娘了。 乾坤时事烧火棍儿。 包大人也笑了，这是展昭第一次见识厨房大娘用烧火棍打不乖乖吃饭的衙役时帮忙总结的招数，在开封府迅速传开，连开封城的百姓都知道。 武功很高，是要多高啊？ 一般江湖人打不赢。 白玉堂点了点头，对门口不轻不重叫了一声：“ 陈星月牙。” 没一会儿，就见两个丫鬟跑了进来。刚才应该还和开封府的丫鬟们说笑，进来的时候面颊上还有笑容呢，进来就垂手站在白玉堂身后。 少爷， 他俩可以吗？ 包拯之前倒是听展昭提起过，这两个丫鬟功夫极好，但是这样看起来都只有十六七岁，不知道行不行。 少侠，其实是这么回事啊。这次皇上宴请的除了满朝文武之外，还有各个藩国的使臣，其中南边缅国的使臣是女的，一个新成立的武林门派 叫素女派，掌门是 姚素素是吗？ 包拯话没说完，月牙就开口了。包拯点头，很是惊讶。白玉堂和展昭都曾经听说过这个门派，不过应该是近几年刚刚兴起来的，貌似在缅国混得风生水起，不过毕竟不是中原武林的，所以不怎么了解。 用什么功夫的？ 姚素素是横空出世的，应该在30岁上下，武功路数不详，不过善用毒掌和暗器，属于南派，轻功应该不太好，但是掌很劲，使的是白蛇软鞭。 哎，月牙姑娘，认识姚素素？ 月牙是武林公孙先生。 啊？ 公孙先生博学多才，什么都知道吗？但是江湖武林事情肯定不知道。 陈心儿的性格和月牙比起来俏皮很多，也活泼不少，说到此就开始开玩笑了。 月牙记性可好了，江湖里的事情他包打听，什么都知道呢。 公孙笑着对月牙拱手，月牙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能答应吗？ 自然。 大人，陈心儿有我娘七成的本事，别说一般江湖人，就算江湖高手要赢他也不容易，除非有我和展昭这点功力。 包拯放心点头，赶紧站起来给陈心儿和月牙拱手。 今晚劳烦两位姑娘随本府进宫，到时候也许要帮忙。 大人客气，有什么差事吩咐便是。 众人谈妥后，展昭轻轻拍了拍白玉堂。 你去不去？ 白玉堂皱眉，他的确不太想去见什么皇帝，不过嘛。正想着，小四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回来了，伸手抓住他袖子。 爸爸一起去吧。 白玉堂看他，公孙将他抱起来瞧他，那意思是你又有什么意见要发表？ 一起去热闹嘛，不然爸爸一个人吃晚饭多没意思呀。 展昭也看白玉堂，白玉堂想了想，虽说陈修和月牙向来办事得力，但毕竟年纪还小，万一伤了他娘可要跟他不客气，于是点了点头。 好。 哇，少爷今天心情好到爆啊，果然遇见展昭什么都好说。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